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八二八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4。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安全生产和巡视工作等事项。 东城区做好93纪念活动期间居民医疗服务保障。 房贷利率下降，购房者负担再次减轻。 二中院随机抽选出130名陪审员，将有机会参审大要案。 北京地铁启动最高级别安检。 三大运营商全都确认取消京津冀漫游费。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领导同志在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市委书记郭金龙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近期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张高丽副总理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下更大决心，深入排查安全隐患，并建立隐患台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全覆盖。要坚决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真正做到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各生产单位要承担和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把安全生产与疏解非首都功能、调整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结合起来，落实好安全生产各项任务。会议指出，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颁布实施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为深入开展巡视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和制度保障。要认真学习贯彻王岐山同志在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不折不扣地执行条例。要加强组织领导，充分发挥巡视监督作用。要通过贯彻执行条例，确保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新成效。中秋国庆即将来临，要严格执行8项规定，确保过一个风清气正的节日。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义军会，专题研究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工作。市委书记、卫戍区党委第一书记郭金龙强调，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引向深入，进一步提升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水平，为推动强军目标落地生根提供有力保障。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恩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市政协主席吉林、市委副书记吕希文参加。北京卫戍区副政委孙桂新汇报了本市国防后备力量和卫戍区部队建设情况。郭金龙充分肯定去年以来卫戍区在国防动员、兵员征集、应急抢险和双拥共建等方面取得的新成绩，高度评价了卫戍区官兵为推动首都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做出的积极贡献。他强调，要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引向深入，切实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建设，着力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确保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全市各级党委、政府都要大力支持卫戍区和驻京部队建设，为实现强军目标提供坚强后盾。市委常委出席会议，北京卫戍区政委姜勇列席会议。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政协昨天举办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北京抗战史料展，市政协主席吉林参观展览。128张珍贵照片和40多份历史文献讲述了从918事变到抗战胜利北京军民的英勇抗战史诗。展览还展出了29军曾使用过的大刀、飞虎队大衣等12件珍贵展品，展品都来自民间收藏家数十年来的珍藏。市政协副主席沈宝昌、严仲秋、秘书长周玉秋参观展览。 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举办期间，部分医疗机构的运行将受到一定的影响。那么，如何保障居民就医需求呢？东城区对此做了周密的安排，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6号下午，东城区召开新闻发布会，对阅兵期间怎样保障辖区居民的就医需求作出说明。东城区卫计委副主任徐工学说， 辖区内三级医院网站包括医院的显著位置，对于医疗流程的变化提前发布公告，告知患者，要求区属各医院加强节日期间门急诊医护人员力量的配备。 对于日常的诊疗工作，东城区卫计委做出了周密安排，要求区属医疗单位安排好常见病、慢性病病人的诊疗秩序。 有些病的治疗我们前错后赶，把这个时间错开，同时呢加强了个性化的预约式的家庭医生式的服务的模式的这个开展。 由于东城区地跨长安街南北，东城区也按照南北两片区域分别协调本地医疗机构，承担起居民的就医需求。 长安街以南，我们以普仁医院为中心，负责南片的医疗的救治，还有救护小分队，也有我们的999和120，我们的小分队跟它进行衔接。长安街以北，由北京市第六医院承担呢区域内的医疗中心的工作。考虑到东城的狭长的地带，和平里医院、龙福医院、区第一人民医院也承担一部分的救治工作。 阅兵期间，院前急救车辆的运行受到一定限制。东城区急救站站长刘东说，区急救站准备了2辆，5家区属医院各准备了1辆急救车，完全可以保证东城辖区百姓的转诊需求。 因为咱们演习期间好影响不是很大，咱们也是南北分开了，听着15分钟直接到达病人这里。 西苑交通枢纽现有8条公交运营线路，地铁4号线也从这里经过，每天有大量旅客在这里换乘。国务院安委会督察组昨天来到西苑交通枢纽检查，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在露天候车广场，检查人员发现了一处用彩钢板搭建的临时办公用房。 这是私售人员他的调度用房。 首先你这个建是不允许你建、 啊、这个材料是达标的，但是搁这个地方比较讨厌。 他那个建筑是属于违章建筑，严格起来是不允许的，就他在这个区内是不应该建。 建在地下1层供消防灭火使用的泵房，检查人员让值班员启动了灭火装置。 启动这个消防泵，现在启动。 时间1分1秒过去了，但灭火装置并没有被启动，原因是上面的按钮都被调到了手动状态，而不是在自动状态。 这是不对的，你打手动了，你控制中心就研究里的控制不了这个泵，在火灾情况下，它必须人还跑到这个泵房来，或者现场启动才能启动，这属于违法规范。 对此，车站负责人的解释是怕误报火灾， 因为在管理过程当中呢，搁在手动之后，它加强人员进行管理了，用人跑点确认火灾。 灭火装置不能及时启动，直接影响了对初期火灾的扑救。 等着他人再跑过来，耽误了时间啊！甚至你再找吃饭，再找不着拿钥匙的人、啊，那你这套系统就没用了。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国务院安委会督察组当即向站方提出了整改建议。 这就肯定是他值守人员偷懒了，偷工，那他就要处置啊！重工室的8项规定明确规定，必须放在自动挡的。 刚才局长提的很对，我们回头马上进行调整。 违规搭建的临时办公用房，站方表示会加强值守力量，等西苑交通枢纽2期工程完工后立即拆除。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我现在在哈尔滨731罪证陈列馆，这里记录了日军。 我在腾冲国殇墓园，为那些长眠在此的中国远征军。 我在被称为死亡工厂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我现在是在广东东莞东江纵队纪念馆。当年这里是华南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在南京中央军校的大礼堂里举行日本投降签字典礼。 这段录音来自纪录片《1945胜利荣光》，描述的是1945年9月9日，日军在南京签字投降的场景。签字仪式的旧址是位于南京黄浦路的原中央军校大礼堂。2008年，那里作为南京军区军史馆续厅重新开放。对于这样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日子，曾经饱受日本侵略者摧残的南京城是如何庆祝的？ 当年的媒体又是怎样报道的呢？而在签字仪式的会场内外，又有哪些细节未曾被公众关注？请听交通广播记者孙刚的报道。 让历史告诉未来。 咱们找九月九号的吧。 为了查找当年的报刊，我们第一站就来到了南京图书馆。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副主任齐刚在一摞厚厚的影印版的中央日报里为我们找到了1945年9月9日出版的内容。 这篇文章是南京的泥土，即离家八年归来之一，参战的、随军的，还有一些流离的民众 开始陆续返回南京。 八年了， 阔别了八年。当我第一次听到那人力车夫用乡音向我倾吐八年来的情况时，我想放声大哭。 看着如此细腻的文字，我的眼眶湿润了。背井离乡八年的亲人们终于回到了故土。 这一份报纸呢，原来是 离开南京图书馆之后，我们又去到了上海图书馆。在那里我们看到了1945年9月10日出版的原版申报。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的樊兆明向我们介绍了其中的部分内容。 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业于今日上午9时举行仪式， 仪式完毕，何仲森、何应钦即席发表广播演说，宣告中日战争结束。 一页页泛黄的报纸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历史的记录，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14年抗战终于在9月9日那天有了一个结果。时任中国国民革命军新六军第14师少校作战科科长，现年93岁的王楚英老先生，当时的他作为日军南京投降签字仪式的警卫组组长，见证了整个过程。 从中山东路黄埔路口每50米插一个旗子，是中美英苏四个国旗，在每一个旗子的下边站了两名宪兵，两名我们新六军的武装士兵。上午9点，日本新六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偷偷地签下冈村宁次四个字，他偷偷地盖下他的头章，盖歪了。 王楚英老先生告诉我们，早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前5天，也就是1945年8月10日，当时正在云南昆明接受训练的他就知道了日本要投降的消息。 当时我们正在看电影，美国人一个教官就是马丁，他跑来告诉我们，不看电影了，告诉你们好消息，日本投降了。大家全场都把帽子都向天上扔。美国人搬了好多酒，我从来不喝酒，他把我灌醉了。我这个喝醉了还把我拖到汽车上边去敲锣打鼓呢，昆明老百姓在睡大觉，都起来放鞭炮。 虽然抗战很艰苦，但回顾起那段历史，王楚英老先生讲的是那样的从容和乐观。 我这个是日本打的炮弹片， 右下颚这块， 右下颚原来难看得很，就像那个压枕杆，晓得吧？后来美国人给我整容的，美国医生讲你一定要整容，不然的话将来找不到老婆。 你受苦了 没有？这个苦是光荣的苦。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一转眼70年过去了。当时举办签字仪式的大礼堂至今保存完好，每到秋季整个旧址被淡淡的桂花香气包围着，闭上眼睛静静伫立在楼前，你似乎仍然能听到那一天胜利的欢呼声和鼓乐声，看见无数市民脸上那含泪的笑容。 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本节目特约顾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荣。 在央行宣布降息后，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昨天也发布了降息通知。降息后，5年期商业贷款基准利率由之前的5.4%下调到5.15%，公积金贷款基准利率下调到了3.25%，都刷新了历史最低利率水平。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赵民的报道。 这是今年不到八个月时间的第四次降息。贷款机构伟嘉安捷市场分析师吴浩表示，今年的降息力度甚至超过了2008年。 2008年因为受到这个次贷危机的影响嘛，一共是降了6次。2008年那会儿的公积金利率应该是3.8几，现在话是3.25。 降息的直接利好就是购房者的还款压力减轻了，这对于刚刚签约购买了一套二手房的邓女士来说，无疑是个喜讯。 我是8月份办的贷款，贷款现在还没批下来。然后昨天呢，给我经纪人打电话，经纪人说央行又出新政策了，能享受到这个新的政策优惠，然后我还感觉蛮开心的。 邓女士给记者算了笔账， 我贷了100万，是分20年贷的，现在平均下来一个月能省100多块钱呢。 按照惯例，每当进入第三季度，银行都会逐步收紧贷款额度，八月份已经出现了这种迹象。然而此次降息的同时还降低了存款准备金率。房贷机构伟嘉安捷市场分析师吴浩认为，这将释放更多流动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 往年进入第三季度的话，这个优惠利率基本上就没有了，严的时候执行基准或者是上浮。那今年这个降息之后，我们预计90月份那还会维持在一个优惠利率的水平。 有分析认为，多轮降息降准给购房预期带来的影响将出现分化，一部分认为实体经济增长乏力拖累楼市整体下行，出现观望心理。但也有购房者认为，历次信贷松动都会带来需求入市，房价上涨预期加强。综合各方观点来看，基本认为本次降息降准对房地产的实际影响或低于前几轮，但短期内市场依然会有所升温。 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报道。以书香北京阅读之都为主题的第13届北京国际图书节昨天在顺义兴国展开幕。图书节期间将举办主题展、特色展以及名家大讲堂、古籍拍卖等300多项读书文化活动。据了解，今年北京国际图书节和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两大国际图书品牌活动同时同地举办，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升。来自美、英、法、日、阿联酋、约旦等82个国家和地区的2300多家出版相关机构参展。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昨天，在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等共同见证下，市第二中级法院通过随机抽选的方式，从辖区居民中产生130名人民陪审员。这也是北京市点陪审员制度改革后，中级法院层面首批产生的陪审员。在提醒市人大常委会进行任命后，这130名新选任的陪审员将和二中院现有的50名陪审员一道参与案件庭审，并针对案件审理的事实部分发表意见。在一些重大疑难、社会关注度高的案件中，也将有人民陪审员参与，以推进法治建设的广泛性和民主性。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17，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和世界田径锦标赛两大活动期间，地铁启动最高级别安检，在每个重点安检点增加1到2名安检员，在8条线路63个重点安检点增配武警协助安检。 2015年北京国际田联世界田径锦标赛女子马拉松比赛将于8月30号7点半在北京举行。活动时间内沿线行驶的185条公交线路将在交通管制期间分时分段采取扩大行车间隔、避让、绕行、发区间车、改走地下隧道等措施。 截止到昨天，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大运营商已经全都确认取消京津冀用户区域长途和漫游通话费。北京、天津、河北的手机用户本月起在京津冀区域内拨打京津冀手机或固话取消长途和漫游通话费，按照本地话费规则收取，在京津冀区域内接听电话取消漫游通话费。 记者26号从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市属11家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93游园环境已经全都布置完成，将一直展示到9月初。此外，9月1号到5号，市属公园43个门区游客入园将接受安检。 经过40天的修缮，陶然亭公园高石墓26号重新开放。同时，市属11家公园也布置了100多处红色游园纪念标志，首次推出与抗战有关的8处纪念遗迹。 新版京剧电影《定军山》26号在怀柔开机，作为2015年度北京市文化精品工程重点项目。 京剧电影《定军山》被重新搬上大屏幕，也是向中国电影诞生110周年献礼。 东城区明城墙遗址公园东南角绿地恢复工程昨天竣工，免费向市民开放。这个占地面积14700平方米的城市公园将成为市民文化休闲的新去处。 市环境监察总队昨天继续出动检查人员，对东城、平谷等8个区县32家单位进行检查和督查。检查中发现了环境违法行为16起，环保执法人员均当场责令其改正，并移交区县环保局及城管部门依法处理。 今后，全市各级各类儿童医院将在门诊和相关科室设置哺乳室或哺乳区，为患儿母亲创设哺乳环境和条件。同时，卫计委严禁医疗机构及其人员推销宣传母乳代用品。 中消协昨天公布的空气净化产品比较试验报告显示，碳包产品对于车内有害气体有较好的去除效果，而碳膏类产品由于本身有一定的气味，挥发到车内反而容易造成新的污染。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肖朝阳、李斌，播音员滕欢、超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晨凉爽舒适，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2.3度。今天白天本市仍然是受冷低压后部偏北气流控制，天空还是以晴到多云为主，光照较强，气温较高，外出要注意遮阳防晒。午后到傍晚，西部北部可能会有弱的雷阵雨或阵雨，大家要有所防备。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85%。 买好橱柜，我就选金牌橱柜，16年专注只做橱柜，金牌橱柜更专业的高端橱柜。 塞车拥堵，大车小车川流不息，太无常，人为剐蹭，拍照取证，报警报险，别慌张。 我是高清高品质行车记录仪，我为您全时保驾护航。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就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和家庭免月费了，一人办4G，流量全家用，成员间本地通话免费，即刻办理送2张4G号卡，各含60分钟试话，详询北京移动官网。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一级大众慢音节目，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学生公交卡办卡环节有漏洞，分辨真假成难题；昌平一小区电路老化需电改，相关部门承诺年底实施却困难重重。下面是详细报道。新闻热线日前曾对网上售卖学生公交卡并配有学生证的现象进行了报道。那么这种在网上购买的学生公交卡来自哪儿？办卡过程中是否有漏洞存在？请听新闻广播实习生郭强的报道。 除中小学学生卡外，学生公交卡的办理应由北京市教委统一规划管理，学校提供相关的办理信息，到公交集团各分公司票务中心办理。公交集团把办卡数量提供给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有限公司，由该公司负责制卡。这种学生公交卡是否存在被仿制的可能呢？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有限公司的技术部经理表示， 应该是没有被仿制的可能。 那么北京市教委学校后勤处工作人员表示， 制造这种学生卡的人恶意的让这个卡流失，我们控制不了这个数量，然后这个发卡的部门，那我今年给他30万的学生的这个量，但是我可能今年需求的学生只有25万或28万，那还有3到5万的学生是不买这张卡的，那么这3到5万张卡的流失 咱们这些环节是管不了的。 一卡通公司的一位韩姓宣传人员表示，公司的监管措施比较完善，不会出现把卡卖给个人的情况。记者又联系到了北京市公交集团，工作人员也同样否认了可能出现多办卡的情况。市教委工作人员表示，学生公交卡由学校统一组织办理，每人需要交50元钱，但学校这一环节同样可能出现多报办卡数量的情况。 多报你交50块钱，你在网上卖是多少钱呢？ 网售的学生公交卡本身就是真卡，公交卡充值网点只能通过核对学生证真伪来决定是否给卡片充值。多报办卡数量加上一张假的学生证，学生公交卡就这样流入市场。市教委工作人员表示， 就是我们就是想这个做一个系统，有一个就是鉴别的信息，就是我在系统内如果有你这个在卡上的就这个人，那么我认定你是真的。 热线回声。 昌平区东小口镇和睦山庄小区已经建成10多年，电路老化严重，小区居民6月底到8月中旬不断有居民反映每天一到用电高峰就停电的状况。业委会工作人员关女士打进65159063说， 市政府给我们这个开了这个协调会嘛，说给我们小区的电改落实到提前今年这个时间段。昌平区电力公司给我们反馈意见，我们的小区电改还是排期在2017年。 热线编辑随后联系了小区所属的9台社区居委会主任石女士，她表示，东小口镇党支部副书记李先生曾承诺和睦山庄小区今年年底落实电改。 他说规划委当时跟他们说到今年年底的10月份差不多就可以下来了，他就说年底吧，差不多应该可以了。 是年底启动还是年底就落实完成呢？ 这就是落实嘛。 热线编辑拨打东小口镇党支部副书记李先生电话，求证这个小区电力改造何时落实问题。 要把它纳入到电改项目那个立项范围内，我们在积极的推动这件事，定到什么时间，什么时间推动，这个得要由区里的相关职能部门啊立项以后才能。 立项的意思就是还不是就是能进场去开工 是 吧？ 他立项了以后他才能给配一套资金呢。 何时能启动电改？昌平区发改委煤炭电力管理科负责电改工作人员解释， 也是去上供电公司这块，像这个事儿，这不是我们一家的事儿。第一，我们没有权利给供电公司下来这个任务，供电公司还是要看到北京市电力公司的这一些统筹的计划安排，手续的办理全都是这个电力公司这块来实时掌握这个进程跟状况。他把这个放到2017年，好像说，我说争取把这个放到明年，前期手续和这个进场施工这块给他放在同年办理，看看能不能行。有的小区是老百姓不让施工，导致了很多小区进展都非常慢。昌平电力公司的那个主抓这个同志，从2010年到现在是进行了34个小区，就目前都是完全实行了才4个，我们都在积极协调当中。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蔡和娟，主持人郑磊，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新闻热线特事特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快帮我投票， 你去参加选秀了， 是工行推出的人气王活动，年底前登录手机银行设置拉票 ID， 邀亲朋好友为自己投票，10票即可领取50元电子礼券， 详询工商银行95588。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车呢又该保养了，少说7-8百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就送免费车辆保养，有几率充实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就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阴养血，调和肝肾，缓解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好，路况方面，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畅通，早间道路畅通，阳光刺眼，请司机朋友注意做好防护措施，保持好车距车速，注意行车安全。 为什么神州专车的车都特别信得过？神州专车均采用专业车辆，配备 OBD 全程车载诊断系统。 我是吴秀波，专业司机，专业车辆，神州专车就是安全。 飞滴打车手机 APP，北京出租车自己的打车软件，9610移动互联网出行平台，